切，北京的天气咁鬼差。 香港人都好现实哦。 台湾人一天到晚在选举， 打破刻板印象， 透视两岸三地。 朱明奇、 樊素， 三 D 画新闻。 各位听众大家好，您正在收听的是凤凰 U-Radio 综合台 3D 华新闻，我是朱明奇， 我是樊素。 百年名校香港大学最近是选出了一任新的校长，这位校长呢有一个听上去古意盎然的名字哈，叫做 马校长马斐森。这个斐哈，让人马上让大家想到是这个文采斐然哈，这个Peter Matheson。 他是呢英国现在布里斯托大学的一个医学院的院长哈，专长呢是肾病的研究。我看到在现在还挂在布里斯托大学的这个上面的介绍哈，说这个他是在 Cornwall 啊，在英国的这个学校毕业的。那么之前呢一直是在做医学，特别是在肾病方面的研究。他的这个学术职衔呢，除了学校的教职之外呢，就包括1999年他当时就是加入了英国的这个医学学会，好，并且被选为这个史上最年轻的肾病这个专业的主席。在这个学会里面可以说呢在这个行业当中哈，也算是一位名教授。当然呢，这个做名教授跟做校长又跟做港大的校长之间呢不一定能够直接画上等号。 上个礼拜五这位新校长呢是诞生的，那么他也是港大41年来再有外国人任校长，是一位洋人，是成为了第15任的校长。但是呢还没上任就已经是遭到很多名重量级的学者围剿哈，说他位高班，香港人讲的 就不够资格， 你首先是一个外国人，你对香港和对于中国的情况呢不了解，你也不懂中文。非常著名的一篇文章是陈婉莹教授，他呢也是香港大学这个新闻学院的著名的教授，那同时也是一位资深的记者。那他呢写了一篇文章呢，就说到呢香港大学目前已经是过去了以前那种港英时代是英文一统天下的局面。香港大学的校长如果他不懂得中文，他根本就没有办法跟本地的学者也好、学生也好、传媒也好都没有办法好好的沟通。所以说呢对于将来的工作开展一定会大有问题。但是另外一个非常值得注意的批评是来自于港大的医学院的外科学系的系主任，他叫做卢 崇 茂。 对， 他呢批评很有意思啊，他是主动的发短信给传媒，他说呢遴选已经结束了，校长已经定下来，我是良心所驱动，我必须得告诉大家我为什么对他不满。他说首先无知啊，他对中港毫无经验和认识，不谙中文，没有能够和中港各界沟通，这叫做所谓的无能。无心呢就说他不是说为港大去放眼世界，只是为他的一己寻觅各州，可能是为了他个人的职业的发展。他就觉得非常的无奈，他说呢我对母校担心现在已经成为事实，我心里非常难过和失望，我已经做了最坏的打算，他既然已经定了我就不怕得罪人。于是这条短信呢基本上在星期 6啊，就星期五定完校长人选，星期 6之后呢是成为很多本地报章的一个头条新闻了。 这两位这个教授的批评呢，其实我自己有一些看法，有一部分我是同意的。比方说这个新的校长呢他不懂中文，其实这个不懂中文的话呢， 在港大历史上不懂中文的校长多吗？ 我觉得这个不是一个真的那么重要， 不是一个大问 题。对，因为呢你这样说的话，那往后都不能够聘用就是外国的专家，除非他们原本是研究中文， 而且你光会中文的话，你会说普通话可能还不够，你还得会广东话。对对， 还有一个很重要的就是，他们提出来有一个point我比较同意的，就是他对香港、对中港的关系没有那么多了解，这个是很重要。 哎，这个是很多的一个说法，说他不懂国情。 对，其实你作为一个大学的校长，更加是那个香港第一的那个大学的校长，你肯定要知道，因为呢 香港大学作为一个香港最 top 的这个大学的话、嗯、肯定有人对这个校长有一些期望、 嗯、 就说你的立场是怎么样、嗯、你会怎么样去培训你的学生、 嗯、 因为你的学生将来就是香港的那些 精英了， 精英啊，就是抵住， 嗯， 你有什么的立场？比方说你不可以好像很简单去run一家公司的方法去run一个大学，因为大学是有一个很有代表的意义的， 没错， 你不可以这样说，就是啊，我没有什么立场的，没有立场也是一种立场，你要说清楚，就是你在这个香港大学你自己作为一个校长，你怎么样去有什么的标准，有什么的观点，你要说出来， 嗯， 另外呢，就是说有人问他，就是他对香港对到香港工作对这个中国关系有什么看法，他就说我觉得这份工作很 exciting、 嗯、 很有challenging、 嗯、 对，我觉得这两句话呢，如果你是一般的文员来说或者是经理来说我可以接受， 嗯， 因为我自己在 interview 的时候我曾经说过这两句话、 嗯、 但是你作为一个 结果就应试成功了， 你这不是去应试港大校长， 香港大学的校长的话你不可以这么简单 啊， 因为看不出来你有什么 vision， 没有什么愿景的、 嗯、 所以呢我觉得这方面 是 比较 he needs more than that， 对， 好，非常重要的一个词就是 vision， 就是你对一个学校的必须有一个愿景、嗯、 你这人得 有 抱负才行， 宏观的视野，学校毕竟不是一家公司，你必须是内心是非常明确的， 不可以一个打工仔的 是带向什么样的地方，他可能首先必须得懂这个学校的历史和他的现状、 嗯、 你港大是经历过什么，所以香港人呢这次呢也有人讲是跟这个现在的气氛是有关系的哈， 是、 嗯、 尤其是经过818的事件之后、 嗯、 就是当年这个时任国家国务院副总理的李克强来到香港访问的时候、 嗯、 当时呢港大对于安排他怎么样照相啊，就是他是不是应该坐正中间呢、啊 嗯、 其他的教授和校长们应该是怎么样一个位置的编排、 嗯、 以及他在港大演讲很多的保安措施在香港是引起非常非常大的争议， 没错， 这样一个事件出来之后呢对于当时的港大校长影响是非常非常大的，就是徐立之校长、 嗯、 所以就有人觉得因为徐立之校长是经过了818事件之后觉得再做校长其实压力非常大，已经没有瘾再做下去、 嗯、 于是他就决定在执掌港大几乎是12年之后退下来、 嗯、哎，这个说到2011年的这个818事件哈，其实我自己有一点不同的看法，这个当然警方他说他这个是维安的一个需要哈，但是我觉得大家必须要意识到说在大学里面你采取的这种维安的措施跟你在其他的这个地方你在政府总部采取维安的措施你需要有不同的考量，那全且我不讨论这个警察当时是不是滥用了暴力去这个禁锢这个学生，在当时的这个学校座位安排上我觉得非常有意思哈，我这里看到了一份当时的这个座位呢安排的这个排座位，中国人很讲究这个座次哈，你这个坐什么位置代表着你其实地位啊，或者说你代表这个主人怎么样看你，那坐在这个正中位置的呢是当时这个来港访问的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常委哈，当时时任是国务院副总理的李克强，那在这个最右边的前排哈，在这个底下这个右边的前排呢坐的是李嘉诚以及呢范徐立泰，还有这个赌王啊何鸿燊，还有这个女儿何超琼、 嗯、 这个都是非富即贵哈，这个坐在前排，然后坐在前排的左边是随李克强访港的中央官员，在第二排呢啊，全部清一色的地产老板，恒基的这个四叔李兆基啊，新世界的郑裕彤，新鸿基的这个郭炳江，但是大家如果说仔细看当时的这个场地，当时在举行这个活动的礼堂，港大礼堂很小，港大事后说不是所有的校友你想来就可以来，你必须受到场地限制，但是港大历史上的这个曾经的时任校监也是任过港督的这个魏逸信爵士当时也是出席的，但是他就被安排在倒数第二排的一个位置，安排在一个角落里面哈、 嗯， 安排在角落里面，而且在合影的时候没有人招呼他。哎、嗯，事后有人发现了，就觉得哎，这个是一种什么安排？你这是有意的吗？ 嗯、 在这个中央访港的这个官员哈，你如果说解释啊，这个港大是我们这个不是拍领导马屁，我们这个是、 嗯、 只是他坐的椅子也不太一样。 嗯、 但是你曾经任过校监，不管怎么说还是跟港大非常有渊源的人、 嗯、 哈，排在清一色排在老板的后面，而且甚至遭到冷落。遭到这个没有人 招呼他，这样的情况呢，不得不让人觉得你这个港大的这种思路是不是有一点问题。 我记得当时候有一个批评，就是说因为当时候是这个港大庆祝那个百年的一个 小 庆典，对对，所以呢座位的编排应该是从这个 学术的地位来讲，对， 从这个地位来排，现在呢排的就好像就是香港的重要性， 对、 就 是、这个感觉排的位置像是出席一个一般的政府活动或者说商业活动，更像是好像把这个首先按照权力来排，权力之后呢按照钱来排，反而呢这个学术的地位你反而就看不到任何的这个区 别，就放在一旁。 这种排法跟很多内地的学校近几年越来越多的这个排法是越来越常见，通常大学的党委书记经常会排在大学校长前面，而党委书记呢通常没有什么学术的头衔，大概就是一个党校的毕业生吧、 嗯、是。 那这样的做法放到香港大学来说确实让人觉得不但能够理解哈。 好，这里是正在直播的凤凰 Uradio 3D 化新闻。那么港大的新校长他的遴选程序呢其实是长达两年、在上周五的时候呢终于是从最后的向遴选委员会推荐的三人之中是敲定由英国人现年54岁的马斐森教授来担任、那么等一下呢我们要为您连线到的是香港大学的陈婉莹教授，他呢出席了上周五马斐森跟港大的教师和学生代表一次见面会，请他来谈一谈当时见面会的一些情况。稍事休息，马上回来。 好，欢迎回来，这是凤凰 Uradio 综合台三立化新闻，我是朱明奇， 我是樊素， 我是沈。 香港大学全球选校长选了两年，好，最后在英国的布里斯托大学医学院的院长哈，马斐森教授，现年54岁，是一位肾科的医学专家。这位教授呢，就作为港大校长的唯一候选人，哈，被这个遴选委员会推荐，现在已经正式通过，成为了下任的港大校长了。 那其实，在上周五的这样一个见面会上呢，一共是有几位在港大也是非常著名的教授就在现场向他提问，包括等一下我们要听到录音采访的这位陈婉莹教授，他呢是港大的新闻与传播研究中心的总监和教授，也是位非常著名的记者，也是在美国呢获得过这个美国亚裔记者会的终身成就奖啊。其他呢就包括刚才我们讲到港大医学系非常著名的这个外科的教授卢崇茂，他呢就批判他说是无知无能无心的一位校长，感到非常无奈。还有一名是教育学院的一位校长叫程建明，他呢总之就是三位在跟他见面完之后呢都是表达非常失望的情绪。那马上来听一下陈教授讲讲现场到底是什么样的情况，大家都问了些什么，他是怎么答的。 有老师问他，不是我问，你为什么要来做这份工，那他的回答就是说我 I want to get out of my comfort zone，就意思就是他要离开他自己这个舒服的范围，他要接受新的挑战。然后他说他觉得到他的这个 career 到现在他觉得是一个改变的时候，对他自己来说。他也提到呢他到澳洲 Australia 这个联系过一些事情，但是呢没有成事，但是整个给人的印象就是说他是找份工嘛， 嗯哼， 从他是个人出发，个人的成长要做这份工，所以这个一个，那我觉得就有点这个奇怪。然后有些问题他都是回答的很一般吧， 比如说呢， 比如我问他，我好像我差不多是最后一个问题了，我只是问他一个问题，我就说我们整个讲的都是过去的大学怎么样，现在的大学怎么样，你对未来的大学你有什么愿景。那他只是说了这个技术怎么哎，也没有这个，我觉得他没有把那个愿景讲得出来。 那您对于这个答案您有期待吗？ 我说我什么对什么有期待？ 对这个答案的期待，就是您期望他从嘴里面讲出些什么样的话来吗？ 我怎么把他的愿景讲出来吗？把他一些比较具体的能讲出来吗？ 嗯哼。好，其实我看到有些学生会的表态哈，尤其是在见面会之前，大家在程序上面是有一些质疑的，比如说为什么要等到最后一轮，只有剩下唯一一个候选人的时候才向大家做公布，大家会觉得这已经晚了，就为什么不能参考像台湾有些大学，它是剩下可能是三四个的时候就已经告诉大家是有哪些个候选人。 对对， 那在程序上你有些思考吗？嗯， 因为这个程序，因为现在那个梁先生就是那个遴选委员会的主席，他就说都有选举出来，有代表等等。那问题是选的代表出来好了，那个在5:40公布，那是星期一，然后星期五就要拍板了，是吗？ 嗯。 哎，所以也没有这个质询，没有 consultation， 不是 consultation， 他只是通知我们，通知我们，这样。 那么经过这样一番遴选之后，大家会不会说程序上以后有没有一些改进的空间呢？ 那就是以后的事情了，那个以后的事情了，还没谈到这里。 嗯。我也看到另外一些港大的校友哈，就说抨击这次的一个遴选有所谓的这个暗箱操作。那其实根据您的消息，这样的说法是有根据的吗？ 我没有说暗箱，因为也有一点，曾经我已经讲了，我很具体，我不想标签，我是给人标签，说我排外，我是觉得这个就很荒谬。 嗯， 我说我排外，我这里请的老师，聘的老师。那个80%都是国际来的，我的学生来自20个国家，怎么会排外呢？ 嗯， 是吗？所以现在社会很流行标签，那我觉得我们还是看看事实吧。 嗯， 所以我也希望记者们去这个去找点事实。 那我也听到有另外一些说法哈，说为什么港大的校长这次任命会引起这么样一个争议，可能。第一个原因是由于他本身的不管是资历上还是他的经验上都有所欠缺，二一个也是跟时下的香港的政治气氛有关。那您其实也之前在接受媒体的采访的时候也说过他误读了现在香港的形势，能不能再具体讲讲到底是怎么样一个误读法？ 因为也是他在会上面说的，在会上面说有人问他你对香港现在那个什么看法，你要在这个学校有什么放前走。那他的回答就是说，对，1997年后，大家有一段时间有是很不安定，很紧张，他觉得这个时期已经过去了，所以我们正要向前走。但是问题就是说，刚好相反，我们也知道，因为97年之后，确实是有一些时段。是很大家很不安，社会很不安，什么移民啊等等，但是后来又安静下来。但是这两年，其实这个社会那个撕裂啊，那些那个不安的情绪呢，是越来越这个增加。所以我也觉得他是误读了这个情况。 嗯，那这样一种误读会非常影响他将来带领港大往前走吗？ 我不能说他会不会。非常影响，但是这是一个反映了他对这个情况的认知。其实我反对的就是我质疑的，其实质疑不是这个校长，这不是不光是这个校，我质疑的就是遴选委员会说这个他们能找到的最有资格做下任校长的人，我是质疑这一点。还有第二点，我是质疑，不光是质疑了，我是，反对外面有些媒体了或者有些人的意见，说好了，我们要这个抵抗那个北京的影响，找个外国人来，会一定比一个中国人好。那我觉得这个是就是。种族歧视嘛？你怎么说？哪里去抓一个中国人来？哪里去抓一个英国人来？ 外国人来，非华人来，一定能比一个华人能捍卫我们的学术自由呢？这个不成立啊。 嗯，那对于一个校长来说，他起码要在港大在香港待上五年嘛。作为教师的话，有什么建议给新校长吗？ 我暂时没有建议。 好，我们刚才听到的是港大的陈婉莹教授，好，这个对于新任校长的人选有很多的意见可以说的，但是也没有建议，反正就是不太满意。那我们接下来听到这一位，我们今天提到的这位 Peter Matheson， 校长，好，港大的后任校长，在除了见教工哈，或者见这个学校的老师之外呢，还见了学生哈，在学生会的组织之下， 看他怎么。 我们在学生会上呢，就有同学提问题，我们来听一下他这个答问。这位学生呢是问：如果港大的同学因为参加占领中环的活动而遭到拘捕的话，你会怎么办？ I would like to ask, do you support the students to take part in some non-violent civil disobedience such as Occupy Central? And if the student get prosecuted by the police, would they get expelled from the university? Okay, thank you. So you'll be pleased to know that Lawrence asked me quite a similar question when he was a member of the selection panel.So I'm going to give you more or less the same answer that I gave him, because he seemed to be satisfied with my answer, so I'm hoping you will be as well. Obviously, I've thought about this a great deal. I know about the importance of Occupy Central, I know about the importance of the issues that underlie it, so I've read about that, I think I understand it. I absolutely strongly support the right to freedom of speech and freedom of expression, and I would defend that personally for myself, and I'd defend it for the university.So, in principle, yes, I support the right of students and staff to express their opinions. I do also respect the law. And so when you start getting involved in unlawful activities, then it becomes more difficult. And the answer I gave Lawrence is that I would take the attitude of a parent. I have two children, similar ages to you, as I said, slightly older. If I got the phone call one morning and said, my son or my daughter has got involved in some trouble,what I would do is I would go and find out what the nature of the trouble was. If they were being wronged and they were being unfairly judged, I would protect them and defend them with all my might. If they've done something seriously wrong and they've committed a criminal offence, I would still want to help them and understand them, but I would find it difficult to excuse them. And I would have to take the attitude of a parent and say, okay,This is my child, I love them, I cherish them, I want to look after them, but I also understand that they've done something that they shouldn't have done. And so that then becomes an issue of providing help and support and protection, but not necessarily excusing their behaviour. And that's exactly the attitude I would take, I think, to any member of student or staff that was arrested. I'd want to understand whether it was just or not. I would want to help them.But I would have to do that in the context of understanding what it is they've done. 好，我们刚才听到的是这位港大的后任校长在与学生见面的活动上面哈，他的原话是说，他会采取一个像家长一样的这个态度，他会尽量的去保护自己的学生，但是呢不见得会因此而豁免他们的过失。如果说你犯了法的话，那也必须要尊重法律，但是他在他的职权范围内会尽可能的保护大家。 是，那其实当从回答来说呢，当然这样一个 四平八稳， 回答四平八稳也没有什么波澜，但其实如果是有具体的实例的话，或者说一定要当发生这样的事情之后，你才能够看出来这个校长处理危机的时候到底是一个什么样的水准。 没错，好，我们先休息一下哈，三立环境，我们今天关注到香港，哎，可以说是香港乃至是整个中国区最好的大学哈，香港大学在这位新校长身上的争议。 好，欢迎回来，这里是凤凰 Radio 综合台三立华新闻，我是朱明奇， 我是樊素， 我是沈。 好，咱们今天来聊一聊港大的这位后任校长哈，在本地呢，不少学者指出他这个是三无人员哈，无知、无能和无心。那其实可能无知是否无知呢？这个是专业界的评价，但是关于他对于香港的这个承担和对于中国的认识，恐怕更是一个大众或者说社会舆论的关注焦点。关于这个国情的问题，我觉得这真的是一个非常吊诡的事情啊！你有的人说，你这个香港大学的校长不可以太懂国情，你太懂国情呢，容易受到各种关系的限制，你到时候呢就会于碍于人情世故呢，有些事情就做不了。但是你又不能够完全不懂国情，不懂国情的话，哎，这个 就不能沟通了， 你不能够沟通，有些事情就协调不了。特别是在现在，你说这个特区跟中央政府的关系也是非常怎么说，非常微妙，或者说很多时候你需要很多智慧的。那你找一个完全不会讲中文哈，这个的外国人来做，他能够胜任这些事情吗？这也是一个疑问来。 我觉得不懂中文还不是一个问题，就是你的手腕是怎么样，怎么去， 或者是一个特别有能力的啊，也可以。 对对对。 但是这个事实上，我们看到这个历史上来说，这个马斐森教授绝对不会是第一位哈，这个是所谓洋人的这个校长。其实在比较近几年的00年到02年期间呢，这个戴义安教授哈，这个是他的中文名啊，这个也是一位洋人来着，他也是当时是做了2年的港大校长，然后再往 下去嘛， 对对，那也是做了嘛。再往前，在65年72年，从65年到72年期间，这个回归之前呢，还有一位这个叫Robinson 博士呢，叫乐品纯博士哈，也曾经担任过港大校长，而在此之前的港大校长清一色全部都是洋人。因此你要以这个洋人，要以这个论断来说，洋人不能够做港大校长恐怕是不能够成立的啊。但是这些这个历史上的怎么说，大部分是英国籍的这个港大校长呢，他肯定对香港本地事务的熟悉程度，包括对于中国情况的熟悉，这个绝对是没有话讲的。 倒是哈，我就觉得这次事件出来就很多的评论是非常的有意思，就比如说消息出来第二天就有，其实我们刚才说的主要是反对他的意见，那当然也有赞成他的，比如说他的学问做得也不错啊，然后他的当时这个见面会上也是表达能力非常强，沟通能力很强，看得出来应该是学习能力也不错，所以他尽管目前对于香港本地的事务并不那么了解，他也不懂中文，但是他自己都说了我愿意去学 啊， 所以说这个学习的精神还是有的， 这个是 尽管说各种资历能力甚至是这个视野上面都有一定的缺憾， 这个、 但 是面试的时候常见的技巧，你说这件事儿不会，你说 对、 啊、 我就去学就好了。 Quick learner。 好，但是你看陈婉莹教授的这篇文章，它叫做《港大不能在时代的责任前面退却》，我对下任校长候选人的看法。那当然，在本地的媒体也是大篇幅的报道了。 是 好玩的是，在内地的啊、在微博上，比如说钱刚老师的微博，他就转发了整条的啊、长微博，是这样一篇长文。我看到转发量已经达到3000多条， 是。 其实啊，你说 陈刚老师自己在港大有开课， 是。其实你说内地人对于香港的新闻，要不然就是关心这个中港矛盾，要不然就是总之就是跟内地有关的新闻，大家才会去瞄一眼，或者是中港两地是有差异的。那比如说你讲的校长，如果就我自己来说，我觉得很有意思，就是他整个遴选的过程。那首先你会看到学生在里面起的作用也是很大的，尽管说最后出来学生会的他们的主席叫做邓日朗，他是表示赞成，说他当时表现非常好。但是你会看到他之前的很多的这个，他有各个院和学校的学生会都有不同程度的介入。甚至我刚才问陈婉莹教授这个问题，我就是看到比如说文学院的这些学生们，就对于为什么到最后一轮你才告诉我们是仅剩下唯一的一名候选人，这个时候其实已经没得办法。掉回头就已经只有一个可以选了，但是他们就说是基于这个私隐的这个保密的考虑，所以呢才会到最后一刻才告诉大家。那既然你是告诉大家我又没得选，那告诉大家有什么意义呢？那为什么不能去效仿一下别的地区的这个遴选的模式，会让学生是真正你充分的表达自己的一个看法。学生也是很紧张，就整个的遴 评选程序，从一开始啊，你知道我在 Facebook 上面看到他们有个群组，就群组上面是从2011年的时候就第一阶段，他们有一个临时工作小组，就那时候遴选的过程已经开始，一直到最后一个阶段是校委员会，中间还经历了这个物色委员会，有这个遴选委员会，他们中间又是委任猎头公司要去邀请和挑选，就是全世界有意当校长的学者，最后一轮校委员会的审议通过，就学生是全程介入、全程关心的。你说在内地这是根本没有办法想象的， 这个就有一点像一个公司的这个股东大会啊，这个股东大会委任董事会去聘一个 CEO 啊，这个校长就是你挖来的打工仔，其实一个高阶的打工仔，当然这个打工仔的年薪哈、400万港币外加这个别墅绝对是非常丰厚、但是我又考虑到这里面有一种可能哈、这个大家都说为什么最后只会成为唯一的候选人、港大校长的位置虽然说哎，香港大学也是享有盛誉哈、待遇也不错，但是不是一个特别容易坐的位置、 我听说过呢、当时候其实跟马飞生其实他有竞争对手的、其中一个是因为年纪太大、所以就退下来， 是 另外的一个呢就是那个学术的那个 地位 成绩不够好， 还不够他高，所以呢最后呢马飞生就变成了最好的候选人、但我们刚才已经讨论了很长的时间，就是这个马飞生是现在我们表面上看来就不是特别的特殊， 但是真的有其他更好的人选吗？或者说其他更好又愿意来的人选真的存在吗？ 就是我觉得肯定有更好的，但是 只是没有被选上而已， 不是，只是他不愿意来， 他不愿意过来啊。因为他 其实跟当年徐立之校长上台的时候情况也是很像的、在徐校长上任之前还有两位的候选人、一位就是非常著名的艾滋病的研究专家何大一教授、那他呢是没有意愿要执掌港大，其中一位校长也是两个，其中一位教授也是两个人都是没有意愿来、所以呢就是 成为唯一候选人， 徐立之校长就是作为这个次选人、他就被推上了成为这个唯一候选人、但是他当选的时候没有这么大争议的、首先跟这几年这个政治气候一定是有关系的，尤其是818事件、这是让觉得坐在这个位置上的人都没有 如坐针毡， 没有没错，就是非常难坐这样一个位子， 对， 而且呢、也是因为徐立之校长、他本身这个学术地位是毫无争议的、你说就目前哈、当然他们行内人给出了一个鉴定，就是说如果是在这个业内来说、目前这位马粉森校长他在医学圈内享有的声誉还不及目前中大的校长 这个文无第一武无第二吧这个我觉得有的时候大家学术圈之内这样的评价也是有可能 的。好，倒是有一点哈，内地的我看到转发的微博里面有一些评论就对陈婉莹教授文章里面这样一个观点就表示叫好、就说呢香港人的反共已经到了这个盲目崇洋的心态、就刚才大家讲的说选一个洋人好啊，他不懂中国嘛，你不懂中国呢就没有办法这么容易的去跟这些所谓的官场上面一些风气、能够这么 大家觉得最好找一个一句中国话都听不懂 的 这样的话你完全不会受到这个内地的影响， 但现在选出来了还是要反对啊、 好，但是哈，你看陈婉莹教授他反驳的我觉得非常好、他说呢这个香港是盲目崇洋，目前反共，洋人你就天生比华人有骨头吗？他说要知道去大陆淘金或者讨好的老外和外国大学校长一样，这个是多如牛毛， 牛毛的。 他再讲了这么一句话，他说对于一个完全不懂中国以及香港社会运作、中港历史，不懂华人社会人与事之间的微妙关系，简历上看起来呢和人文和社会科学没有涉猎的校长而言，他要怎么样去维护一所大学的学术自由，所以中间一个非常重要的关键词就是自由，而且是要独立。但是你说在这样一个环境之下，香港人确实就如陈教授所说那种心态，他一种是所谓的崇洋，另外一种是恐惧，我觉得就说明他对目前很多的事情他是没有信心的，觉得没有办法掌握，就干脆找一个洋人吧，至少就看起来程序上应该是没那么难、这肯定是找一个华人，你说华人教授他可能批判的点就更多了，那找一个洋人还稳当一些。 我也同意他的看法，因为 因为你认识某一个文化，你认识某一个关系，不代表你会同意或者是参与其中。但是你完全不认识的话，你不能展开那个沟通的话，那最后是怎么样呢？你是不是独立过来生存？不可能的。 这里面有一个很吊诡的事情哈，这个当我们一讨论说，哎呀，某某某这个外国友人哈，这个国际友人说你了解熟悉中国国情，通常呢，我们的潜台词是说你这个人要对中国或者多说对于这套国情你持赞许态度的人，我会说你了解中国国情。 那你 如果你持批评态度的人呢，我通常会说你这个人不懂国情，会这样来批评你。因此，我就觉得我们这个问题是不是出在于对于这个国情或者说对于懂国情的定义到底是什么？一个人我觉得存不存在这样一种人，他可以非常了解中国国情，同时我不一定要做出妥协， 对啊， 我仍然可以做出正面的努力，或者说改超脱之上的，我可以懂，但是我超脱在这之上，这当然是一个最完美的一个情况。 对， 但是现在的情况就是说你 一点都 不懂，大家有一个对于国情有点恐惧 啊。 特别是这个恐怕在那边主要支持要选一个洋人的这一派，觉得这个懂国情就一定会有问题，但是很现实的一些问题哈，这个交道一定还是要打的。比如说 对啊， 未来这个港大再过五年十年，再有中央领导访港，再有重大的庆典活动，港大要在内地开拓分校，开展合作结构，你这位校长怎么处理？这是很现实的问题。这么多校长会，这么多教授会跳出来反对，这是影响大家生计乃至职业前途的。 对， 港大的筹款你要去跟这个香港本地的老板，哎，你这些地产商人，当然了，有些你不一定看得起他们，但是他们真的要捐钱的。你看这个香港这么多楼，不是白没有花钱的，要捐钱。你港大校长怎么样说服他们把钱捐给港大，而不是捐给世界上其他更好的大学？对不对？ 但是你看，目前马斐森教授他在见面会上流露出来的他的一种心态，你真的会对他将来处理这种事情上的能力是表示怀疑的。 是吗？ 比如说， 我觉得现在有点言之过早，倒是。 哎，你看，他说我去非洲，我去乌干达很多次，这个做很多义工啊。你知道他写求职信的时候，相当于求职信啊，他的求职信据说好几百页，你知道吗？ 对。 但是他居然是把那个应该 title 应该换掉的嘛，换到香港大学或者怎么着，他直接是写成乌干达什么什么什么。 那个地方还没有改， 就说明他是非常不谨慎。如果你就想是找工作吧， 你这样肯定找不到工作。 找工作求职者，你说这种错误一般是 HR 直接是拿开的， 对啊， 你的诚意在哪里？ 真的 这种错误都会犯。 这种你说的这个我倒没有注意到，这种是太低级的错误，换到一般的 HR 的话，直接把你 他还不 是一般大学生的一个求职的错误来的。 好像我到谷歌去求职，我这个抬头写百度公司你好，哎，这直接被扔掉的。 好，就说他关键还是在于他是在各大洲去游历的。我在欧洲混完，我去大洋洲，大洋洲混完，不是去非洲，非洲完了之后呢，我要来到这个亚洲，就是说明他对于自己的职业发展，他是有一套规划的，或者说他是一个想要自己需要什么样的人，但是欠在一点什么呢？你说如果是作为一个香港人来说，我要带领香港大学，而且是我本地我的家乡最好的一所大学，我了解它历史，我对它是有感情的，一旦有感情，你自自然然的这个使命感，你应该是比一个空降来的 对香港毫无渊源的人要来的强烈。 这个 ownership 凡是你说到刚才这里，我刚才想到这陈教授他说过他跟校长的交流是怎么样，我听了校长的反应就是说，我现在很想接受一个挑战， 对， 我要跳出来我的 comfort zone， 但是所有的考虑都是个人的， 但是你的， 对， 而且你这个挑战万一失败的话，代价是， 对啊，香港大学就仅仅是你跳， 对， 跳， 我平时 香港大学有可能被你玩坏 了，对啊，几年的一个发展，然后成就你个人的事业， 对， 这个也许人家这个表达的方式哈，可能在中文理解起来有一点稍微有点奇怪，但是不要忘记哈，根据这个英国泰晤士高等教育的排名哈，香港大学在亚洲排名第三，是还是在怎么说呢，在中国大陆和这个香港加起来，乃至如果把台湾都算进去的话哈，还是这个大中华区最好的这个大学。这一所大学呢是孙中山的母校，因此呢这个不能够以一般简简单单一所普通大学的标准来要求他啊，这个理应有更高的标准，是和更好的期待啊。这个港大的校训，明德大学之道在明明德，不知道 知道这个马斐森教授读不读得懂啊这一句中文。 好，问题还是港大的这个排名哈、啊嗯，还是比这个英国布里斯托大学的排名要高啊，嗯、更加让港大的人觉得嗨，好像 让一个排名低的学校的一个院长来做一个排名学校高的，嗯、哎，这个当然这个不能光看排名，这倒也是、嗯、好。这个港大的校长，咱们今天说到这里哈，说到另外一个可能也在香港非常多人关心的事情，就是美国的政府停摆的头几天呢，恐怕只对中国的游客签证产生影响，但是停摆到今天呢，哎，马上要临近一个债务上限的死线，也就是最后的期限，在10月17号之前，如果美国两党没有办法达成这个债务上限问题的协议的话呢，美国可能就要出现债务违约了。那有这个分析和财经专业的评论家就认为呢，如果说一旦出现美国债务违约，这样的杀伤力将会远远超过当年的雷曼兄弟倒闭这样的金融震荡，而首当其冲的美国的最大的债主也就是中国啊，持有最多的美国国债哈、啊，就会面临哎，美国人这个借了钱但是还不出钱，这就要担心了。中国的财政部长朱光耀呢就已经出来哈、啊，这个敦促美国要首先保证中国的这个啊派自然关注是财政僵局呢，首先要保证中国的利益。那中国呢目前哈、啊、是持有1.277万亿美元的美国国债，全球第一大的美国债主。那这个在这样的情况下，美国政府继续停摆，您觉得财政僵局是否会影响到中国的利益呢？内地的听众可以拨打4001200900， 香港听众1872346，手机用户凤凰 FM 一键call in的功能已经开通了、嗯、马上回来。 话新闻，有话直说。 好的，三立换新闻有话直说，我是朱明奇。美国财政的僵局哈、啊，在政府停摆的这个状况之下是显得尤为的危险，市场呢已经传出风声，有可能出现债务违约的情况，各大投资者以及金融机构呢已经在纷纷做预案了。但是在数据方面呢，如果说美国国债哈、啊、要出现违约的状况的话，哎，首当其冲最大的影响就是中国了。在9月份美国财政部发布的资本流动报告显示呢，中国在今年的七月仍然是小幅增持了美国的国债，仍然是美债的第一大外国持有者，而第二大还是日本。日本呢也是在七月份哈大幅增持国债，持有规模呢也上升至历史新高。哎，这可能体现出不同的判断。作为市场机构，不可能不考虑到这个美债违约的风险，但是仍然不少的这个主权国家以及这个金融机构做出增持美债这样的决定啊，体现出不同的市场预期。但是呢，现在现实的期限是10月17号，有人做出这个分析的路线图，10月17号将是第一个节点，到那个时候，如果说美国的国会没有办法达成调整政府举债上限的协议的话呢，财政部就有可能用尽所有能够让这个资金低于举债上限的工具，而且不能够再增加国家债务，而到那天，这个手头的税收就有可能哎无法支付这个支出了，就要出现违约了。这样的违约哎，有很多人认为后果是非常严重的，那当然有可能冲击到中国的利益，但是您觉得这样的可能性有多大呢？内地的听众可以拨打4001200900，香港的朋友可以拨打1872346。我们接听今天的电话是来自香港的刘先生。刘先生你好。 哎，你好。 刘先生，您觉得这个美国出现违约的可能性啊，以及冲击到中国利益的可能性有多大？ 我觉得这个利益应该还是这个可能性应该还是很大的。因为怎么说呢，我个人觉得我反而觉得这可能真的是美国的一个阴谋。 阴谋。 就是说他把他自己的这个债务或者他国内的这种危机转嫁到他的债权国，特别是让我们中国来买单。 嗯， 实际上就是他，我觉得他主要是这么一个意图。 您觉得他就是想用赖账的方法？ 他其实也不是赖账了，他因为他要解决他这个债务问题嘛， 嗯， 他唯一的方法就是再增加他这个债务嘛， 嗯， 所谓拆东墙补西墙嘛。 那您觉得是中国方面是没有完全没有预计到这样的危险吗？为什么还是不断的在买进美债，保持美国第一大债主的这个地位呢？ 这个应该是跟中国这个长期以来他的那个货币政策和他自己的一些政策有关系吧。因为怎么说呢，中国买进那么多美债，实际上这个本身这种情况就是在为美国买单，为美国打工。但是可能是由于很多的利益吧，咱们也不清楚具体是哪些利益，他的这种纠葛造成中国，他反正现在是甩也甩不掉，你就只能不停的继续的买入。 好， 帮他买单。 好，非常感谢香港刘先生啊，就觉得这一定会冲击到中国的利益的。北京的赵先生，赵先生您好。 喂， 哎，赵先生 啊， 嗨，您怎么看这个美债的事儿？ 啊，我觉得别吓唬中国老百姓了，人美国已经说了， 嗯， 如果那天下线不批的话，人联邦政府也从别的钱去把这个垫了，是吧？ 嗯， 不可能欠债，说人家赖着不还，你印钞不就完了吗？是吧？ 嗯， 但是呢，美国这回的关门呢，确实对我们有点影响。首先，咱的旅游的人不说在景点都关门了吗？是吧？ 对。 但我觉得他们也知足吧。你要在国内好高速堵着，美国起码没有雾霾吧，你比我们知足，所以大家也就心平气和好点。而且呢，关键它关门了以后呢，对美国经济会慢慢的会放缓，这是对我们影响我们的出口，这样影响我们中国的经济。所以这次关门呢，我们绝对不是反而敌人反对，我们就要拥护。我们希望美国政府早点开门，两党别再闹了，看着美国的两党为医保打架，我们中国人还真不太理解。你看我们这儿也有看门人，但是我们就容忍我们的政府摸着石头过河慢慢来，是吧？我们的觉悟要比美国人民高多了，我们对政府的支持也比美国人强多了。 嗯， 谢谢。 好，谢谢北京的赵先生，还是一贯的幽默的风格。好，广东的江先生，江先生您好。 哦， 哎，江先生您怎么看这个美债的违约风险？ 哦，他这个美国那个财务违约风险那个僵局啊， 嗯， 他对我们中国来说是一个好的消息。 好消息为什么？ 他让我们呢清醒的看到，他是美国走向衰落的又一个体现，就更加说明了一个国家多党制的害处，它有害没利的，啊，它让我们呢更加坚信，就我们在中国共产党的正确领导下啊，社会主义道路是无比的正确。就是这样 了。嗯，但是这个中国现在借了大量的美债哈，美国如果还不出这个债务的话，中国也是要受损的。 哦，这个他可能就这个上限了，可能对我们中国那个债务影响是有一点影响，但是他是在全球来说，他也肯定不敢那个违宪的，如果违宪的话，人家那个对他们的国债呀，像美国国债就没有好处了吗？ 嗯，好，谢谢江先生。好，江先生觉得这个美国不会违约的哈，同时他觉得美国现在这个财政僵局哈，证明了美国的政治制度恐怕是有一点问题的。那其实在市场方面呢，我们看到不同的机构哈，虽然说都有一些预案，但是也不乏为美国政府可能出现债务违约较好的声音。好，这样的这个观点其实现在也是有的。但是在市场上呢，普遍好像没有对于美国的这个违约的风险做出非常大的这个恐慌，只不过呢市场比较讨厌的就是不确定性哈。如果说能够一切都是肯定的话，恐怕这个风险也会要降低。那其实在基于2012年当时的这个同期的美国财政部的收支情况呢，就有分析就预测在10月30号有可能就发生违约了，但这当然只是一个预测，这个的预测的前提是在10月17号两党还没有办法达成提高美国政府债务上限的这个决定。好，非常感谢今天所有打进电话来的听众，也感谢您收听今天的节目，我是朱明吉，再会。